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缓缓起身，站在符咒之后，注视着彩秀走近。他才不信方才自己是眼花，彩秀背上的那个女人必有玄虚。没了法力，他不敢贸然一口咬定，不过没关系，收妖多年，他有的是法子。死去的人不惜的怨念，姓属阴冥，惧人间烟火，柴米油盐酱醋茶加上他的符咒，布下人间烟火帐幕，彩秀若能过来，就此风平浪静，相安无事。他若是不过来，细花流怕是得重新开张了。距离帐幕一两步的时候，彩秀忽然停下了。端木翠不易察觉地皱了下眉头。 小姐，厅堂的案上根本没有药油。 彩秀直视着端木翠，腰背挺得笔直，下颌微微扬起，先前的谦恭和卑微荡然无存，稀疏平常的面庞上却也看不出什么倨傲来。 是吗？那是我记错了。 端木翠笑笑，重新登上踏凳，把那个绿色的包裹拿下。 彩秀，你要的包裹。 彩秀微笑了一下，脚下如同生了根，一动不动。 小姐为什么不送出来给我？ 哦，我刚刚摔了一下，懒得走动，还是你进来拿吧。 两个人屋内屋外，浅浅而笑的眼波背后，隐现着锋芒毕露的互不相让。 那我不要了。 彩秀忽然偃旗息鼓，转身欲走。 喂！ 端木翠下了踏凳。彩秀不动声色，她长得并不美，小鼻子小眼，眉毛略显杂乱，暗黄色的皮肤，两颊上有细小的白斑，身量瘦小，穿水红褂裙，湖绿裤子，裤脚上还绣了一对大黄蝴蝶。即便不是扔在人堆里，你都很难注意到它，即便注意到了，却也很难记住它。但是现在它就那样直直地站着，再大的风都撼不动一般，所有的事物都成了衬托，眸光如同静水，不知深几许的地方涌入要人命的暗流。只是将那绿色包裹放在手中颠了又颠。 真的不要了？ 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小姐若是喜欢就送给小姐好了。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端木翠嫣然一笑，一点都不生气，像是占了天大的便宜。她当着彩秀的面把包裹的扣结打开，里头是一双大红色的鞋面，尚未纳底，面上金线绣着鸳鸯交颈，还有块盖头也是大红色的，四四方方，边上缀着红缨子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新嫁娘要用的。端木翠失笑了。 送我吗？那不妥当，我还不急着嫁人呢。 她忽然咦了一声，好看的两弯眉微微扬起。 诶，难道是彩秀姑娘要嫁人吗？ 姑娘家到了年纪总要嫁人的。 彩秀不去理会她话里有话，端木翠有点遮恼了，上不得台面见不得光的玩意儿，偏偏还嚣张到跟她唇枪舌剑毫不相让，天知道她多想把手中的东西当砖头砸过去，非砸得对方头破血流不可。想了又想，掂量了再掂量，毕竟不是过去做神仙翻手云覆手雨的时代了，现下形势不如人，变得出他挡得了他，但收服不了。要想收服他，还得有万全的准备。虽然端木翠不需像一般虚张声势的道士摇个三清铃叮叮当当，但是符鬼所需的法绳、铜镜、天蓬尺之类总还是要的。念头就这么转了几转，面色也随之阴晴不定。端木翠忽然展颜一笑，反将包裹重新包起，落落大方地步出门来。 给。 彩秀伸手接过，似乎早在意料之中。 那谢过小姐了。 她吃准了端木翠不能拿她怎么样，于是谁都心知肚明，薄薄一层窗户纸谁也不伸手去捅。言笑晏晏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客客气气，互相道了别。彩秀怎么想的我是不知道，毕竟跟他不熟，但是对于端木翠，我敢肯定他扶着门楣笑得特诚挚的，向着彩秀挥手说着下次再来的时候，磨得咯咯响的银牙说不定能咬碎铁齿。神仙的尊严不容挑战，落架的神仙更需要得到各方的关爱和尊敬，让这个孤魂野鬼欺负到头上来，他还要不要混了？因此当彩秀的身影隐没于巷口时，端木翠立刻就不笑了，他气得心口疼，太阳穴突突乱跳，于是他效法西子捧了片刻心，这也是笑贫的一种，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西子捧心那叫一个眉间微蹙，我见幽怜，哪像这位姑娘捧得杀气腾腾，眉眼带煞，单纯从美学鉴赏角度来看，东施都甩了他三条街了。他还撂狠话了， 你死定了，哼。 展昭到的时候，日头刚刚开始斜着往西走，其实宫里的事还没完全了，他提前向包大人和圣上请了辞，只说有要事。在包拯和圣上眼里，展昭是个极其守礼极其醒得分寸的人，他说有事那一定是要事，他若说是要事那一定是十万火急火烧没烧了。于是无多话，当即便准了。他们当然不知道展昭的要事只是一顿人约黄昏后的家常便饭，行文至此请容我掩面三分钟。是的，你们没猜错，女主角不负众望的跑了。展昭到的时候，刘婶在灶房里忙着擀面条，灶上的铁锅里煮着鸡汤，突突突地滚着泡，香气从灶房里一直飘到院中，慢慢笼罩住院子里零落堆着的法灵、镇宅镜、铁扁磬、木质法印、陶剑、甘露碗，靠墙的地方散着令旗倚着撞翻，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风，撞翻的置角便微微掀动，展昭吓了一跳，若不是鸡汤的香味太过浓郁，他还以为这里要开一个道场的斋教科仪呢。他还没回过神来，刘婶已经小跑着出来，两手沾着面屑，讷讷表示那是端木姑娘买的。天知道他采购归来，这姑娘就问他借银子，刘婶之前得过展昭示下，端木姑娘想买什么就由他去，示意赶紧将银子双手奉上。摘菜洗菜的当，刘婶还畅想了一番端木姑娘会买些什么，是胭脂水粉呢，还是绢帕罗裳呢，是古琴萧笛，还是笔墨纸砚呢？这姑娘模样讨巧，定是温柔可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可巧自己的侄女彩秀要嫁人了，没准能让端木姑娘写幅喜字呢。谁料到她亲自看人的眼光左到姥姥家了，这姑娘抱着一堆法器回来，后头还有伙计帮着搬送的，什么鼓呀、磬呀、旗呀、幡呀的，慌得她以为端木翠要出家做道姑了，一时间惊得双目发直，捂着心口连念了七八句阿弥陀佛。这一念把端木翠念到得十分感慨，严格论起来她应该是道家神仙，这么几千年下来眼见佛教香火旺盛，心中难免愤愤，私下里也是颇有微词，唏嘘之余深感自己肩负光大门楣重任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一定要迈出掷地有声的第一步，于是追着刘婶问出彩秀家住何处，然后携带着道具若干，一阵风般的呼啦啦刮出门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